今日是会同大家继续讲利未记二十五章，个题目是叫做安息禧年，是将安息年同埋禧年系加埋一齐，系变成咗呢个题目叫做安息禧年。如果我哋留意嘅话，喺度廿五章地呢个字系出现咗系三十九次咁多，一章嘅经文出现三十九次嘅地字，所以禧年同埋安息年都同地好有关系。咁你话地有咩咁重要？对古代嚟讲，地系好重要嘅。每个人佢嘅收成，佢嘅经济都系由于地所出产嘅。所以地嚟讲就系代表咗系古代嘅经济。今日要讲嘅呢个标题同经济系有关。同钱财是有关，是一个很盗用，是一个很埋身的一个题目。和合本就帮我们是分了标题的。一至七节就告诉我们听是讲安息年，八至到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听是讲禧年。跟着也都有再讲的，就是说有些是房地产的事。跟住又有讲话，有人若果系有啲穷人向你借钱又点样样？若果有人卖身俾你，你又应该要点做？今日嘅经文好长嘅，所以我哋唔会读晒，不如就系先读咗系安息年一至到七节廿五章。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为乐自长的家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正安息，地在安息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畜生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一至到七节是讲了我们听安息年是怎么样。我哋見到經文話咩啊？六年係要耕種，第七年呢？第七年係聖安息，係不耕種，亦都唔可以去修理，更加唔可以去收割。呢一個就係安息年。喂，有人話大件事咯，手停啊點啊？口停噶咯，成年唔耕種，哇邊度有得食啊？冇飯開冇糧出嘅噃，點辦啊？其實呢樣嘢同埋安息日有啲相似嘅喎。唔知大家記唔記得講出埃及記嗰陣時，話安息日係點樣樣啊？記唔記得喺度曠野嗰度，神係天降瑪拿俾嗰啲以色列人，一至到六都有瑪拿降落嚟。有時啲人可能貪心啦，哇！唔知聽日仲有冇喎，信心少啦。等我是收集多啲，就算听日冇马拿嗰阵时，我都仲有得食啊！但系如果你收咗之后一至五，你食唔晒会点样？第二日会发霉，会发臭嘅，会坏咗嘅。但系神同啲以色列人话，第六日系点啊？因为第七日系安息日，唔会有马拿嘅。第六日你收双倍啦，收埋礼拜日嗰啲。但如果你礼拜六收双倍的话，那些马栏不会变坏的。那你想想是不是真的全部都是神迹来的？全部都是神迹来的。由此我们看得到，其实马栏是要训练我们的信心，是对神的信心，样样东西都是依靠神。我们见到安息年也都是很相似的。六年你要耕种地，第七年是圣安息，就不間就不種不收。我哋見到安息日係點啊？安息日喺到第六日會有雙倍嘅瑪拿。 但是安息年呢，你看看经文怎么说，安息年在这里利未记25章21节，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哇，你想想神几保守啊，安息日第六日点啊，俾你双倍嘅玛拿；安息年呢，第六年俾你三倍嘅土产。究竟系教我哋咩啫？头先我系话教我哋要信靠神系嘛？啊，呢啲系你讲嘅啫，经文有冇咁讲啊？嗱，以前同大家讲《利未记》最好嘅解经书系边部啊？你出边你可以去书局好多解经书嘅。但是圣经里面本身就有一部是利未记的解经书，这部是哪部啊？就是希伯来书。但你看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是怎样讲的，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很清楚告诉我们，进入安息就是要我们学习是顺从神，以致是不是将是一切的事是靠自己，我们是要顺从神，是要信靠这位是无微不至的神。那你说安息日安息年就是信靠神，那禧年呢？禧年又是怎样一回事？禧年是很有趣的，经文告诉你是第七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就是禧年。但我们知道一个安息年是由六年之后就有一个安息年，所以一共是七年。如果你说七个安息年的话，七七四十九的了，你去到第四十九年就叫做第七个安息年。那年是什么？安息的嘛，又不可以耕种，又不可以修理，又不可以收割。禧年呢，跟着那第五十年一样都是安息的，一样不可以耕种，一样不可以修理，一样不可以收割，连续两年的、哦、哇，你说大件事了，两年怎么办？刚才说第六年安息年神会出几多年的土产，话三年了，神已经帮以色列人想定晒了，就算你是两年不种不收啊、你不种不收完不是立即有得食的嘛，你要开始才种嘢，跟住第三年才有嘢食的嘛，神帮你想埋的了，第六年给你三倍的土产。你想想我们信的这位神有几爱我们，有几无微不至。禧年还要做些什么？除了是不种不收，禧年有人借你的钱你就怎样免了他了。还有呢，地是归还，有人说卖了个地给你，你归还给他。奴仆是怎样？被释放。大赦，好像总统、啊、做到临尾那年最后大赦、啊、这个又说不用死，那个又说放监。宣告自由，正如利未记25章10节所说，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要向遍地的居民做什么话？宣告自由。这节经文其实很出名的，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要向遍地的居民宣告自由。这一节的经文是刻在哪里？在美国 Philadelphia 有一个是 Bell of Liberty 或者 Liberty Bell， 在这个自由钟上高是刻着这节经文。美国人真是，我们美国真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很可惜今时今日我们已经是离开了基督教很远很远。大家弟兄姊妹可以做的就是为我们国家来到祷告，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会有信心是回到去原本、啊、立国这一班是基督徒的信心一样。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讲到禧年， 又不可以不讲一讲路加福音第四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是被天使是带到旷野，是撒旦是试探了他是四十日。跟住佢点啊？跟住试探完，佢就翻到去拿撒勒，就系佢长大嘅地方。经文话佢有日安息日，佢系照平时嘅规矩，系进入咗系会堂，跟住佢企起身系读圣经。有人就将一部以赛亚书系摆咗佢嘅手上高，跟住佢打开咗，揾咗两节经文，佢就开始读啦。嗱，我等阵会同大家读嘅系。在这里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十九节，这两节的经文其实就是跟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一和二节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读以赛亚书的嘛。但是由于以赛亚书在旧约，所以是由希伯来文翻译到中文，而路加福音是在新约，是由希腊文是译到中文，所以你读起路加福音和以赛亚书可能有少少出入，但是经文其实是应该一样的。请听我读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有没有看到啊？就是禧年。这两节的经文是讲到神的禧年，是讲到是穷人是能够是得到神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被俘虏的人是能够是得到是释放，是神的禧年来的。如果我们表面看好像觉得禧年就是一个很是物质化的，你的债是被人是怎样是免了，你的地是归还，你做了奴隶是能够释放，好像是一些很物质的东西。但是路加福音耶稣基督读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是有属灵的一面的。耶稣基督说什么？说福音是要传给穷人。咦？有人说奇怪，为什么只是传给穷人不传给有钱人？难道有钱人不可以得救吗？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是登山宝训的百福，说过什么？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不是灵里面的贫穷，我们是不会接受福音。所以这里其实是指是灵里面贫穷的人，被捆绑的人亦都是得到释放。哪些 被捆绑的人？在罪里面被捆绑的人。跟着耶稣说瞎眼的人是能够看见，是哪些盲人啊？在灵里面的盲人，灵盲的人是能够看得见这个好消息，看得见福音。所以这里所讲的全部都是耶稣基督二千年前来到世上所做的一切，使到我们的罪被赦免，使到我们能够进入禧年，使到我们是能够是接受他的福音，他的好消息。当耶稣基督读完了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二节的上半节呢，他读到神悦纳人的禧年，他就将以赛亚书卷翻起身，就给了个执事，他自己就坐低了。好像读漏了些东西。如果你读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二节，你会发觉还有什么？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他是没有读到，为什么他没有读到这节经文？报仇的日子是什么东西？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启示录说末世将会有七年的大灾难，神是有他的审判是来到这个世上，这个就是神报仇的日子。犹太人是要经过这段的日子才能够进入禧年，才能够接受神的福音。耶稣基督二千年前来到世上，他所做的是祝福，是将这个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以致我们是能够接受他的好消息。这个是他二千年前做，他不是来审判的那件事。所以他读至是读到悦纳神的恩年，他就坐低的禧年，他就坐低了， 他没有再读下去。第二次的来临，我们说就是报仇的日子。所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二节，他是其实说越神越立人的禧年，神报仇的日子，是将两样事摆在一起。其实这两件事是距离了多过二千年。神越立的恩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全的，已经发生了。报仇的日子在末世将会发生。我刚才说基督徒已经是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好消息进入禧年。犹太人呢？犹太人是要经过第二次的来临，耶稣基督经过大灾难，经过神报仇的日子，才能够是进入禧年。嗱，有一样嘢好有趣，如果你睇睇利未记今日嘅经文25:9，话禧年嘅开始系几时话？系7月10日。嗱，以前同大家讲过，神系将犹太人嘅日历系调咗，本来犹太人嘅日历7月1日系正月一日嚟嘅，系佢哋，但系由于逾越节，神将七月就系逾越节发生嘅日子系喺度7月。将那个月变成了1月，而将犹太人本来的正月改成了变成7月，调了一调。所以本来犹太人的年初一是1月1日，现在变成7月1日。其实你说禧年的开始应该由一年之初开始的嘛，应该由7月1日开始的嘛，为什么要到7月10日才开始？7月10日是什么日子来的？7月10日是赎罪日，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刚才就是说那些是犹太人，他们要认罪悔改，就是好像赎罪日所做的，之后才能够进入禧年。这个是圣经里面是很一致的，大家看到圣经的教导真的非常非常一致，每一节的经文都有它的意义，甚至每一节的字在圣经里面都有它的意思。在利未记25:9说，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出埃及记，讲这个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七月是有三个节期，什么节期话？吹号角节，一声号角将所有神的选民由地的四极是召集。还有什么节日话在这里？七月赎罪日，7月10日。见不见到23章和25章相似的地方？这个就是为什么摩西是将23章和25章是摆在一起。24章都很有趣，是23和25的中间，讲些什么东西？两个礼拜前跟大家讲过金灯台陈设饼，是讲我们在地上侍奉 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是每个人都落手落力，就是好像是侍奉点起这个金灯台，就是好像做这个陈设饼一样，那些油啊，那些细面啊，是要由所有的人民来到供应。每一个圣徒都应该是有侍奉神 的事工。讲到是禧年，又不可以不讲犹太人是被掳70年。这件事是跟禧年是有关。为什么跟禧年有关？因为犹太人有成490年是没有守到禧年，是没有守到这个安息年。490年没有守安息年，一个安息年就是怎样？是7年的嘛。490年没守到，当中有多少个禧年啊？有70个。神是追讨他啊，容许他们是被俘虏，被逐出他们自己的这个圣地迦南地70年啊。在历代之下36:21怎么说？这就应验耶和华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 直滿了七十年。猶太人不肯守安息年，神有他的辦法。490年沒有守到，跟他計算數70年，將他們驅逐70年，這70年地是荒廢了，以致是得到安息。神是不可輕慢。今時今日，猶太人已經回到去自己的土地，你想他們應該學乖了，應該開始是守安息年了。以猶太人現在是守的，有很多地主他們會耕種是六年，跟住第七年呢？第七年他們會將他們的地賣了給阿拉伯人，由阿拉伯人來耕種。但是他在契約那裡會寫明，七年之後你要給回地給我，連本帶利，連地上高的那些收那些出產你都要給回我。但是他會給回少少的報酬是給這個是阿拉伯人。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收入來的。今時今日的歐洲啊，原來他們的生果，原來他們的蔬菜很多都是由以色列出產，所以以色列人不肯是放過這些收成的。六年他們是收，六年他們耕種，第七年是由阿拉伯人來耕種，他們自己是休息。這個是一個變相了的守安息日，其實不是神的心意是要這樣。這個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那些正統派的猶太人是不喜歡這些事的，所以會有很多拗叫，會有很多爭議。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注意的所要講的事項。有人說，我們剛才就是 說安息年安息日都是要我們是信靠神，是吧？要我們是信從神。但其實我們所做的事不是說不重要的，有很多事我們做的事都很重要，但神說你不要造節。過了六日，過了六年之後，你就要停一停，你是要與神同在，你是要將主權交回出來，交回給神。但這個主權真的完全交給神的，第六日出多少瑪瑙不是你做的，不是你能夠控制的，安息年第六年出多少個土產都不是你控制的。所以過了六年之後，你就要將這個主權交回出來給神。這一個就是安息日安息年是教我們所做的事。這個是很重要，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是不是我們做的事不重要，是可以擺開呢？不是的，可能你做的事是很重要的。有人說我要交功課，我在安息日我要做事，神說不行。有人說，咦，我不做的話我沒有飯開的，我沒有東西吃的，我沒有糧出的，神說不可以。甚至你說我做聖工的，如果我不做聖工的話，神的工作是會延遲的，神話都不可以。這一日這一年你是要用來是紀念我，這一日這一年你是要將你主權是交回給我。有很多解經家說，為什麼會有安息年，為什麼會有安息日？哦，很簡單啫，是要人休息咯，不做工安息日。安息年又很簡單咯，是要個地來到是安息，來到休息咯。但是如果這個是唯一一個解釋的時候，你就解釋不到為什麼安息年第七年的收成是不屬於的地主，你解釋不到這一樣。我們看到安息日是怎樣，安息日是不做工，安息年呢是不耕種，不收理，不收割。但是還有一樣東西，就是出產的東西不屬於你。在到利未記25:5怎麼說，他說唯落自長的莊稼不可收割，沒有收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有時很多時你不去栽種，你不去收理，一樣是有收成的。葡萄園就是一個好的例子，你那棵葡萄樹還在那裡，你不去收理它照樣有葡萄出的，但是你就是眼白白看著那些葡萄生出來，第七年 你在窗口望出去，你看到什么？你看到工人、仆人、婢女、你看到那些寄居的那些人、你看到那些 homeless、个个走来摘你的葡萄、摘你的农作物，你看到那些走兽、你看到动物走来吃你的那些收成。换了平日怎样？走出去闹鬼人、喂，你怎可以吃我的东西的？是我的。走出去赶那些野狗的了，照了平日。第七年怎样？第七年不赶得，眼白白看着是被人吃的，不赶得。咦，你说不是好蚀底？那些东西是我的嘛，六年都是我在这里耕种，六年都是我在这里修理、现在 第七年出的都是我的嘛、这个是好的问题来的。其实究竟是谁的地，是谁的收成，是谁的一切都是属于谁的。刚才讲到安息日第六日出产的那些玛拿，讲到安息年第六年出产的那些土产，是哪个在这里主宰？是哪个在这里控制？是哪个控制我们的收入的？是哪个在这里控制我们的经济？有人说是我咯，我做得多我就多收入咯、我八个钟不够我做九个、我做十个、我越做得多我就越多收入，我经济咪越来越好，我越做得多咪经济越来越好。好多人都系咁谂噶，好多人谂住你嘅收入、你嘅经济就系由咩嚟到主宰啊？由你嘅工作啦，做几多啦？由你个学位咧，哇！你个学位高啲啊，咸头高啲，赚多啲钱、啊。有人认为系家底啦，我后台大把，我靠山啦、我有好多、但是神话不是，神话是我掌管一切，一切都是由我来掌管。一个人一帆风顺的时候，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时候，的确是想着自己是掌管一切。但是当生意失败，当股市大跌大泻，当我们是身体出现问题，睡了在医院的病床上高，当我们所依靠的人突然间离开了我们，就突然间发觉原来主宰一切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主宰的。但通常遇见逆境的时候，人的反应是有两种，我见了很多。第一种就是怎样？第一种就是埋怨神，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如果真的有神的，为什么他会 是令到我这么惨？当然很明显就是没有神、他会是觉得是没有神，甚至他说有神他觉得神单不公平。但是另外有一种人突然间就想通了，突然间就 click 了，想通了，是的，原来掌管一切的不是我，原来掌管收入、掌管经济的不是我，掌管我健康的不是我，掌管生命的不是我。突然间想通了，原来我几傻啊！我将我的寄托放在我工作上高，我将我的寄托放在我经济，放在我的身体、我的健康，甚至放在别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这个永生神的身上，我是有几笨。当神攞开了我们的寄托，当神攞开了我们的依靠，突然间很多人就会醒翻。在我自己的生命那里是很清楚，我生命当中我很多时都会沉迷了去一样东西上高，说是生意啦，是工作啦，每一次我沉迷上去那阵时，神就会将它攞开，很清楚，清楚到不得了，我几时沉迷神就几时攞开。喂，有人可能话：，哇，乜你个神咁 mean 噶？你有啲好嘢佢就要攞走你，咁 mean 噶？但其实我哋都自己都 有呢個經驗嘅喎，啊有仔女嘅爸爸媽媽都知道嘅喎。如果我哋教仔女嗰陣時，嗰個仔女就係攞住佢個玩具，睇住佢個玩具，摸住佢個玩具，唔聽你講，你會點樣？你會攞走佢個玩具，攞走咗點啊點啊，喊啦！但係佢會睇住你嘅，佢會俾 attention 俾你。到你同佢講完咗你要講嘅話，你咪俾翻個玩具佢咯，等佢慢慢玩咯。但係你會攞走佢。唔信從神，神係有佢嘅辦法嘅，就好似以色列人咁樣，神係會同你係追討70年，490年冇守到神嘅安息年，神係會係叫佢哋守翻70年。當我哋真係唔信從神，當我哋唔聽話，當我哋唔係將我哋寄託擺喺神嗰度，神係會將我哋嘅依賴、將我哋嘅寄託係攞走。不是神不爱我们，相反地是神爱我们才这样做。希伯来书12章讲得很清楚，神所爱的他一定是会管教。我自己来说，我很感谢神，我很感谢神是一直在这里管教我。我知道神是还没放弃我。有一天当我们可以去任何事我们去犯罪，当我们是不依靠神、离开神，而神不来管教你的时候，你就要是很害怕。是不是神已经放弃了？这样是值得我们思考。究竟希年有什么的教导呢？刚才说债是要免了，人家是将个地卖给你，你是要归还，奴仆是要是释放。很多时候很多人可能很不好彩，为了生计他会去借钱，为了生计他会是将祖先给他的地是卖了或者是屋，为了生计他可能甚至将自己是变为奴仆来帮你打工。神说什么？试一下松手，试一下免了人家的罪，免了人家的债，试一下是归还人家的地，试一下去释放这个奴仆，看看有什么 发生。有人说不行，那就很蚀底，我真金白银走去借给他的、哦、这钱，我真金白银走去买这块地、哦、我真金白银走去买这个奴隶，我怎能够白白松手？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就是刚才所说安息日不是我们，第六日不是我们主宰，安息年第六年出产日都不是我们主宰。试一下信服神，试一下神这么说你又这么做。但我很记得有一节经文，很记得的，讲11奉献，马拉基书是3章10节，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0分之1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神话你试下11奉献，我会祝福你，好像打开的天窗那样，那些福就是临到你的身上，以致你是无处可用的。多到我觉得这里都是很相似，试下信服神，神话我们松手、啊帮助弟兄，试试他。嗱，有样嘢好有趣嘅。嗱，我哋讲利未记系讲咩嘅话？利未记呢部书系讲圣洁噶嘛？点解讲讲下圣洁会同我哋讲要看顾系嗰啲患难弱小嘅弟兄姊妹？点解咁奇怪噶？唔系讲圣洁嘅咩？咦，系讲圣洁噶，但系你会发现。原来虔诚圣洁的侍奉和关怀照顾弟兄姊妹是分不开的。有没有见到这一章的前面那张书是讲什么？24章金灯台陈设饼讲的是什么？圣洁的侍奉，讲的是虔诚的侍奉，每个基督徒都要侍奉。25章讲什么？信靠神。 安息日、安息年，你试下信靠神，试下照佢所讲去照顾、去关怀弟兄姊妹，分唔开嘅。新约同旧约嘅教导亦都系一致嘅。雅各书讲咩啊？雅各书话：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护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话咩啊？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是咩话？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是一件事的两面来的。一个虔诚的人不单只有圣洁的侍奉，亦都是会关怀照顾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教导真是很一致的。十诫就是什么？头那四诫是同神的关系，后面那六诫呢是与人的关系。你不可以说我是同神的关系很好，但我同人的关系是一团糟。完全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件事的两面，有圣洁虔诚的侍奉，就一定会是有关怀照顾弟兄姊妹的心。禧年就是跟我们讲这些东西。人生到底有多少个禧年？比你活到100岁，你可能有两个，我想我就没那么长命。一般人怎么说？只有一个禧年而已，只有一个禧年而已。神不是说你每年都在做好事，每年都是赦免人，但起码一个人一生当中都是值得我们一次给他们怎么样从头来过，给人一次的机会是翻身的机会，起码一人一生都是值得有这样的一次。我觉得这里所讲的未必只不过是讲钱财呀、身外物，亦都是有些东西是更加重要。可能有弟兄姊妹得罪了你，可能弟兄姊妹是激怒了你，你有没有试下去宽恕人，给人一个是翻身的机会，给人一次从头来的机会，定是激怒了你，你就永远不肯放过人？每一个人都是值得有一次的饶恕的宽恕。在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23章至25章利未记。虽然我们今天只是讲25章，但是是很连贯性。我们说神是将犹太人的日历是分开了，是两个是安息的循环，是将他们的七月变成一月，是将他们的一月变成七月，一同七，七同一，是一个安息来的。很有趣的，主要的节期都在一月，主要的节期都在七月。另外有一样东西很有趣，就是今天学到的。今天学到什么？今天学到的就是安息日、安息年，过了六日、过了六年之后，将这个主权是交回给神，将主权交回给神。就好像我们见到这个安息的循环，一月过了之后又七月，七月又一月，一月所代表的是什么？主权在神那里的，不是你和我去做的。记不记得一月我跟大家讲是有三个节期，逾越节、无酵节和初熟果子节。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他就是我们代罪的羔羊。无酵节他是无罪的，初熟果子节他是死后三天复活以致成为初熟果子。圣经里面有讲的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自己是想出来的。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不是你和我去做的。这个主权在耶稣基督那里，二千年前已经做了的了。还有七月的呢？七月是未来的，吹号角节、赎罪节和祝棚节，这个是未来的，都不是你和我去做的，都是耶稣基督要回来做的。我们的基督徒已经在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进入了禧年了，我们罪被赦免，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进入了禧年。犹太人呢？ 要去到末世由赎罪日所代表的一声号角，耶稣基督会再回来，跟着会怎么样？跟着有大灾难，跟着有赎罪日，犹太人是会信主，他们会进入希面，跟着进入新天新地。那你说一头一尾都不是我们做的，那我们做什么？咦，现在的时候是什么？五旬节。五旬节是唯一的节日，不在一月、主要的节日不在一月和七月。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五旬节的时候什么事发生啊？教会是诞生了。现在我们在教会的时期，教会的时期要做些什么？二十四章讲得很清楚，金灯台陈设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就是好像拿些油出来是来点这个金灯台，就是好像拿细面来到做是陈设饼，我们要将神的光，就是金灯台的光照向世人，我们要将神的面、原文我以前跟大家讲过，陈设饼的原文是神的面，将神的光神的面是照亮世人，我们要不断地侍奉，这个是一部分我们要做。还有呢，是今天的教导，记不记得啊？侍奉神和关怀弟兄姊妹是一件事的两面来的。二十四章讲完，二十五章就告诉我们听了，我们要将我们的信靠放在神那里，试下捧住是信心来到是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彼此是相爱。这个是圣经所教我们，也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将主权交给神。我们也是要注意刚才所说的，就是什么？就是我说是要是宽恕人，不单止是希年，是所有的债务，所有的地归还，所有的人被释放，我们更重要要做到的就是要宽恕人。可能有人是激怒我们，可能有人是使到我们是很不高兴，但是一生人当中怎都是 deserve 一次是被赦免，是被宽恕，我们应该是要宽恕人。就是好像神最初当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自己怎样？是被神所宽恕，我们也是一样，是要彼此关怀，彼此宽恕。这个就是利未记23至25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不知道是在座有没有是未信神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是接受一个翻身的机会？你愿不愿意接受一个从头来过的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一位救主。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利未记，我们见到主啊，你的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侍奉，有一个侍奉的心，侍奉但是同关怀弟兄姊妹是一件事的两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像希年那样，是能够有这个心，是能够是彼此关怀照顾弟兄姊妹，免了人的债，赦免人，宽恕人，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将你的光，将你的面是照向世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